说我像雨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不愿有无尽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谜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情。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真情，所以不敢靠你太近。你说要远行，暗地里伤心，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，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真情，所以不敢靠你太近。你说要远行，暗地里伤心，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。